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英国、瑞士、罗马尼亚、尼泊尔、几内亚、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举行了集会、讨论会、讲演会、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图书图片展厅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不朽战胜业绩的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介绍主体朝鲜引以自豪现实的图书和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三八线是谁划定的》等朝鲜影片。